个努力的人，眼神撩人，天理无边无际无穷，乌云将盲人追梦。 All eyes ahead，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，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乌、哦哦、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用分类，我的天是难改变。哦，一遍遍那很值得分配突破极限。哦哦哦哦哦，一遍遍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。 Go，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站远，哦，一再超越无限，冲过安全界限，在安全上垒，哦，一再超越之外的极限，汗水蒸发在昨天，啊，我在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。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乎我、哦、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。哦，一遍遍那很值得分配突破极限。